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大家好，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今日同大家见面。今日要讲的是政治就是谈论，英文是 Politics is talk。今日的讲题是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自。嗱，呢句说话是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的《诏书》。今集的主题是绝勇骰字。绝勇骰字点解呢？绝就即系嘟起个嘴，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勇咧就系毒疮，骰咧即系奶或者甜。痔就是痔瘡，香港流行的潮语的撚字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例如穷撚、毒撚、道德撚、爷撚，连食肆都有。 大家好，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在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在 MyRadio 播出，而即晚亦都会在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大家不要错过啦。 嗰个撚咧系一样系名词， 而节目已经上架，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玉敏踩场今晚打单炮啊，咁啊，大家快啲入嚟啦！咁啊，而家 Facebook 直播紧，我嗰个 account 直播紧，另外就呢、這个 My Radio 嗰个 Facebook 又直播紧，跟住就呢个两个 YouTube。嘅頻道都直播緊嘅，咁大家就將呢段片咧就分享出去啦嚇。咁啊，今日咧就其實都要講下終審法院同高等法院嘅兩個裁決啊，都係有關香港人嘅基本權利啊，呢、這個人權啊。嗱，第一單咧就係呢、這個關於嗰個所謂蒙面法啊，禁蒙面法叫做。就是香港政府呢去年就引用呢个紧急法订立呢个禁蒙面法。禁蒙面法。咁当然后来大家睇到啦，而家个个都蒙面啦，出街唔蒙面就要罚钱添啦，係咪？咁当然呢、这个即係只係一个反讽嚟嘅啫，係咪？咁你当初呢一个所谓禁蒙面法个目的就要限制你集会游行嘅自由㗎嘛，係咪？或者打压啲反对嘅声音，係咪？打压抗争。咁跟住發生呢一個武漢肺炎，係咪？而家直情係失控添啦。咁如果你而家唔戴面罩嘅話咧，你唔蒙面嘅話咧，就要罰你錢添啦，係咪？嗱，舊年就用呢一個所謂緊急法，去訂立一個禁蒙面法。咁之前舊年我哋喺節目度都有批評過呢條法律㗎啦，係咪？咁呢條法律咧就係呢個基本上就係你冇經過個立法機關㗎嘛，係咪？而是引用嗰個緊急法嚟定立啊呢一條禁蒙面法，係嘛？然後採取即係先定立後審議嘅方式，視立法機關如無物嘅，跨過呢個立法機關嘅。嗱，當時仲有個即係民選嘅立法機關，而家就唔使點啦，而家叫臨立會，係嘛？臨時立法會呢、这個係共產黨委任嘅議會，係嘛？邊個喺度做嘅？邊個繼續留喺議會嘅？全部都係賣港賊啊！呢、這個好簡單嘅，即係我哋個邏輯推理係咪？根據客觀事實，然後我哋做個主觀判斷，因為你冇民意成分、冇認受性嘅係咪？入去你就橡皮圖章。 嗱，呢一個你政府去引用個緊急法意思就係話，佢唔要經過你立法機關啊嘛，係咪？好啦，咁泛民主派25個立法會，即係當時做議員嘅啊，或者啲前任議員咧，加埋啲前任議員就係嗰啲俾人 DQ 咗嗰啲啦嚇，加埋咁就25個即係臨即係當時嘅立法會嘅議員啦嚇，咁而家全部一係就俾人 DQ 咗，一係就總辭係嘛，已經唔喺呢一個臨立會啦係嘛，咁啊提出呢個司法覆核係嘛，咁喺原仲庭嘅時候咧，曾經獲判勝訴嘅，咁跟住冇幾耐咧，政府就提出上訴。咁啊，上訴庭咧就裁定咧就部分得席，係嘛？就認為呢個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係合憲嘅，但係禁蒙面法適用於未經批准集結但不規範合法集會。嗱，呢一個咧，呢一個咁嘅裁決咧，即係喺上訴庭呢個裁決咧，即係話你部分得席啫，啊，即係政府提出嘅上訴，係嘛？咁就係話，哦，你引用緊急法嚟訂立呢一個所謂禁蒙面法咧，係唔違反基本法嘅，不違憲，但係只能夠適用於嗰啲未經批准集結，即係你攞唔到不反對通知書嗰啲咁嘅集會，包括而家有好多人因為參加呢啲冇警方給予不反對通知書而去集會咧，就被人告參加未經批准集結。或者組織或者煽惑參加未經批准集結，係咪？咁啊，黃之峰、周庭啊，咁啊判咗嚇，即係10个月至13个月不等嘅刑期，係嘛？咁啊，仲有一個即係林樂，仲有一個呢個眾前眾志主席就判輕啲咁樣啊。咁但係咧，禁蒙面法就適用喺即係嗰啲未經批准嘅集結，即係你冇攞到不反對通知書嘅，但係。就不可以規範嗰啲合法嘅集會，咁政府條氣都唔信，係咪？咁民主派提出上訴嘅人亦都唔信，因為你部分得席啊嘛，咁佢另外嗰部分不得席嘅，佢都希望可以再上訴，咁啊上訴去終審法院啦，雙方都上訴，係咪？咁結果今日終審法院嘅裁決咧，就係判你泛民主派敗訴，政府得席，係咪？最終嘅判決。咁終審法院個判詞話咩咧？嗱，有幾樣嘢咧，真係值得討論嘅嚇。佢話緊急法嘅權限雖然係寬廣，但係仍然受司法立法同埋香港基本法嘅制約。而港府以禁蒙面法應對呢個持續暴力並冇超乎合理所需，已經喺社會裨益同人權之間取得平衡。嗱，對於呢一個咁嘅講法咧，我哋大大不以為然。而家你係三權合一。正如我頭先一開頭已經講，你引用咁緊急法嚟立呢一條禁蒙面法咧，係越過立法機關嘅。咁你話，即係你終審法院話緊急法嘅權限雖然係寬廣，但係仍然受司法立法同埋香港基本法制約。喂，而家就係話佢違反基本法啦嘛。咁你既然話佢受基本法制約嘅，咁你有咩理由話即係佢啱咧？老實講，係咪？咁你话佢而家嘅做法冇超乎合理所需，已经喺社会裨益同人权之间取得平衡，呢个系不符合事实嘅。你知终审法院法官，你系咪对旧年成年发生嘅呢一啲所谓反送中事件同埋持续不断嘅所谓暴力事件，你嗰个认知嘅基础喺边度咧？请问，然后你先可以作出一个咁嘅结论，就系话合呢个系所谓超乎。并冇超乎合理需要，系咪？事实证明系冇需要啦，大佬。跟住又系嗰种讲法，就系话咧，嗰啲暴力事件嚟噶嘛，系咪影响社会安宁噶嘛？政府咁样做咪啱咯？咁喂，呢种咁嘅讲法唔系一个终审法院系嘛，作一个公正裁决嘅时候所应该有嘅理解嚟噶嘛？呢个系系咪？而家單單係就呢一個法例本身有冇違憲？你越過立法機關又違反基本法，咁就已經係違憲啦，大佬，好清楚噶嘛。咁你上訴庭點解要判局部部分得席咧？請問係咪？即係喺個判詞裏面咧，就話咧呢個申請人啊，即係呢20几个當時嘅立法會議員啦，前立法會議員啦，係咪？就申請人質疑緊急法啊， 中定義模糊，行政機關權力幾乎不受約束，終審法院表示不同意。終審法院認為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需要基於良好意願，根據緊急或者危害公安情況而引用緊急法。至於何謂緊急及危害公安情況，就由行政徵當局去判斷，最後呢就由法院把關。咁你呢個講得啱喎，最後由法院把關，你而家把唔到關嘛，大佬。你都認為即係佢判斷，即係行政當局判斷呢個係一個緊急同埋危害公安嘅狀況係啱嘅，唔簡單係咪？但係成件事好複雜㗎嘛，有好多案件都仲喺度審緊㗎嘛，係咪？咁然後終審法院又幫過行政當局去解釋，佢話緊急法定立嘅規例呢是屬於先定立後審議的附屬法例，即是我剛才講過啦，要刊憲之後先交俾立法會審議嘅 ，OK？ 咁即係你實行咗先，係咪啊？先交俾立法會審議。頭先我講過，你係越過個立法機關，呢種做法係越過立法機關噶嘛，係咪？呢、這個緊急法條例列明，只係由特首同行政會議廢除緊急規例，判詞就話。條例的目的呢，就在立法會未能即時通過法例的情況之下定立規例，就並沒有排拒立法會修改或廢除相關規例的權力。嗱，呢點呢，難道你終審法院不知道個立法機關是廢的咩？你話即使立法會未能夠即時通過法例的情況之下，政府定立呢一啲咁嘅規例，但係唔会排除立法会修改或者废除相关规例嘅权力。喂，呢、这个讲出嚟俾人笑啦。佢系冇呢个权力㗎嘛。又唔够人数㗎嘛，老实讲。系咪讲句难听啲，而家仲大镬，冇咗一大决，系咪？咁你嗰个终审法院，喂，你盲目无知，你蒙昧无知，唔知道而家嗰个立法机关系咪，或者过去嘅立法机关由於有一半的議席是由功能組別或者不用選出來的，是吧？那些人是一面倒毫不懷疑地支持政府的，是吧？那怎麼可以修改法例呢？還有，如果立法會要修改法例，喂，又要分組投票，是吧？哦，原來你終審法院不知道的，是吧？竟然可以這樣說，即使佢係先定立後審議，咁啊，立法機關冇得即時去即係定立呢條法律，咁佢可以越過立法機關，但係唔排除立法機關咧可以修改同埋廢除。即係你可以講得出呢啲説話，你呢個終審法院真係，即係你對成個香港嘅政治嗰、那個制度真係一無所知，同埋呢個政治制度嘅缺陷係咪？係令到個立法機關係冇監察政府嘅能力，冇廢除法例嘅能力，冇修改法例嘅能力，係咪？因為你既然話佢可以咁樣做，但係唔排除立法機關可以推翻呢條法例，咁你咪真係講出嚟俾人笑咧？你話係咪？即係我嘅睇法好簡單嘅啫，係咪？三權合一。而家系，系嘛？唔系三权分立，又唔系三权合作，系三权合一，系嘛？而呢个一系指中国共产党。休息一阵。